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我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2020年1月5号来到第32集的与我希尔特，新年快乐！大家不晓得跨年过得好不好呢？以往我自己是在家里做边做报告，然后边跟同学视讯倒数，是这样跨过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玩一下呢？去过一个好可以好好把它当成一个美好回忆的一个夜生活呢？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青春充满了不眠，是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 成全每个谁。 欸，有你的信欸。 来到了影音信箱的这个单元，那在刚刚前面所听到的那一首配乐呢，它叫做 First Sales。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配乐有点熟悉呢？我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来自曾经在台湾有拍摄过在以台湾的一些场景当作里面剧情里面的背景的 Lucy 这一部电影。那刚刚那一个插曲呢，那一个配乐呢，我自己觉得呢非常有它的名字的感觉，就是顾名思义的感觉啊，它是 First Sales。 那我就觉得听到那一个感觉呢，就会有一点穿梭在你人体里面的细胞，那一种比较神秘比较未知的那一种感觉。那刚刚在第二首您听到的配乐呢，它叫做 I Feel Everything。 那大家都知道嘛， Lucy 她在就是不小心吸入那一些毒品，应该算毒品可以这么讲，就是那一种药物之后呢，就开始感受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不管是树的生命啊，或者是电话，他就连电话也都可以，就是在那个车窗，车的挡风玻璃那边啵啵啵，然后就可以听到别人在说什么。对，那刚那个配乐叫 I Feel Everything， 而且一首听到现在这一首呢叫做 Origin of the World， 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一首听起来就会比较壮阔一点，会比较有气势磅礴的感觉。 今天你所听到的配乐呢，它叫做 I am everywhere。那有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 ，Lucy 在最后就是成为了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就有一个警官就问在场所有人，他就说 Where is she？ 然后结果他就马上收到一个简讯，然后那个简讯里面内容是说 I am everywhere。如果看过电影的话，就一定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呢，我相信这个配乐一定大家会觉得比较熟悉，因为它就是放在片尾那个地方。那我自己也在找，就是找资料的时候，找到这首音乐，就是好不容易在各种，因为 Lucy 她也是没有主题曲的，都是这种配乐的而已，所以好不容易找到这一首，感觉哇，真的听过那种配乐，所以呢，就把这一首歌曲呢当做今天的单元最后一首，那我们一起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 世新调频广播电台 FM88.1， 给你多一点的音乐，给你多一点的感觉。 Someday when I'm awfully low, when the world is cold, I will feel a glow just thinking of you in the way. 引擎吹了起， 欢迎来到了引擎 Silicky 的这个单元。那在今天单元的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孙盛希的《你那边几点》。 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关于你的梦梦，是不是你还想着他？不是我， 这边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听完这一首歌的感觉，我就会觉得，他的声音好像有点像是，那种 live 演唱的那种感觉，他没有像那一种一般歌曲那一种很纯粹的人的声音，我反而觉得他这首歌曲的，就是孙盛希他唱的，他的声音反而有一层，感觉有一层东西盖住他的感觉，可是又不像那一种真正的 live， 然后现场会有那种人声那一种比较。声音比较杂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还蛮特别的，还有这一种不一样的听觉的感受。 那是我想念想起了河流，流进了昨夜的梦，如果梦还是着谁 前一首听的歌曲呢，是有一种悲伤，来自刘以豪的版本。那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呢，当然就是《Lucy》这一部美国电影啦。那他那个时候呢，在台湾做拍摄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一阵骚动了。那想当然，他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当然就票房成绩也还不错。OK， 那哦，而且很特别的是，我们也有台湾演员在里面演出，像是我记得有阿 Ken 啊之类的演员，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像把我们台湾的这一种画面还有文化都放上去的这一种比较偏国际型的这一种电影里面。那在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有一段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问我该怎么做，怎么处理你获得的这些知识，我只能说把它传承下去，就像所有简单的细胞一样，利用时间。那这里讲到的时间，其实时间呢会是 Lucy 这一部电影它特别强调的一个 东西一个概念哦。那这个待会呢，在后面也会提到有关于时间的一些台词。 却不准我遗忘，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在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 那刚刚在前面呢分享的那一句台词呢，讲到时间的观念。那后来呢，在其中就是当 Lucy 吸食了那一个药品之后，他当然就是开始知道很多事情嘛，甚至也见到了人类的起源，也一样叫 Lucy 的那一只猩猩。那 Lucy 呢就在跟他的医生研究，不是医生，研究朋友们，就跟他们说到底就是生命的起源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我们人类自以为的观念到底是怎样。那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提了一个假设有一辆车，他在开在路上，让汽车无限的一直加速，汽车它就会消失了，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证明它的存在？他说时间可以证明它的存在，时间才是唯一的测量单位，时间可以证明任何事物的存在，如果没有了时间，我们就不存在，时间才是根本。所以你看，光在这一句台词里面就提到超级多时间、时间、时间、时间、时间，所以就知道，其实 Lucy 这一部电影他所要强调的概念就是有关于时间，而可能像一般我们自己像是普罗大众、平凡人去看这一部电影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它就是一部爽片，然后就是跟着它的剧情走就好，比较难跟着它去想这些比较理论、比较学术性的东西，你只会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蛮有新奇、新鲜的感觉，所以比较难去真的深入的去了解说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但说不定有一些学者，他去看完这一部电影之后呢，就会开始疯狂的去做研究，也有可能。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 发过的 那在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经典的台词呢，在前面那个单元也有跟大家提过，他是这么说的 Where is she? I am everywhere. 他在哪？我无所不在。那前面也有提到，就是一个警官冲进去的那个实验室之后，发现 Lucy 不见了，然后他就问了这一句 Where is she? 那旁边的哎，然后他就收到一个简讯，然后简讯是这么说的 I am everywhere。 那当然就知道那个 I am everywhere 应该就是 Lucy 传给他的简讯，可是其实这个时候 Lucy 已经就是消失不见了，就很像他所之前所举的例子，汽车如果在一条路上一直加速一直加速，那要怎么证明它的存在，就是透过时间嘛。那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如果说那个时候 Lucy 她人就是人的肉体她真的不见的话，那她到底要怎么证明她的存在？虽然说她说用时间可以证明存在，可是我们真的肉眼看不见啊，毕竟人就是一个眼见为凭的一个动物，一个观念吧，我这么觉得，大家只会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东西，而不会去相信这种比较特别比较奇妙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一部 Lucy 呢也是蛮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毕竟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有关于台湾的场景，就会让你觉得哇有一种荣耀感啊。那所以希望这一部电影呢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找来看看哦。那现在在单元的最后呢要播放的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天空，我们一起欣赏吧。 我是王力宏， 我是 GG 梁咏琪， 我是周杰伦， 我是 SHE， 我是光良， 我是小美江美琪， 我是品冠， 我们是 FIR，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梁静茹， 我是阿杜， 我是易倩张智成， 我是周华健， 我是潘玮柏， 我是 Penny 戴佩妮。 手牵手我的 是新广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更好的明天。 牵手我的朋友。 影视面面观。 欢迎来到影视秘密观的单元。那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电影的小知识呢，是要跟大家说以前的人他们是怎么看懂外国片的呢？像说我们现在假如说像 Lucy 好了，我们在进电影院看的话，它一定会有字幕嘛，对不对？那以前的人他就是没有字幕，然后可能他又是默片，那到底他们是怎么看得懂呢？因为默片它其实除了它没有声音以外，它的电影的画面也是没有色彩，都是黑白的，甚至是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方式都跟我们不一样。那甚至是假如说是以前的台湾人要去看外国的默片，那他们也很难去懂得外国人他们的那一种笑点啊笑梗到底在哪里，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去看懂这一些剧情的呢？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哦。那在单元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 Vest and Hazy， 抱歉一直念错， Vest and Hazy 的指向你的线索。 也淡去了，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你呢，夜中银河窗停止闪烁，山里头清澈河流不再走，张开手想看看妈妈给我的糖果，没 前一首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狮子合唱团的《我们的爱》。那到底以前的人他们是怎么看懂外国片呢？其实就是会有一个职位，它叫做电影解说员。它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过，就是只要有输入外国电影的地方呢，就会有电影解说员的存在。那在日本呢，这种电影解说员呢，他们叫做活动写真辨识。那当然呢、啊，他就是帮那些电影啊做一些最基本的那一种翻译。那在日本呢，他其实辨识呢是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哦，因为他的那一种声音表演啊，几乎是电影娱乐的那一种核心。那他们除了会翻译影片的字幕以外啊，简介电影的背景，他们还会去替剧中的人物配音。哇，光是做到配音这件事情就不简单了，因为我自己是广播组的，所以也会学到一些有关于配音，就是声音表情的部分。我会觉得你要去模拟每一个不同的声音表情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假如说今天有两个男生，可是你要怎么让这两个男生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可是明明都是你同一个人去发音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甚至是呢，他们除了做了这些事情呢，他们还会配上可能原本的电影他没有的旁白，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改变电影的原本的剧情，然后去讲一个新的故事。所以呢，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职业哦。那讲到台湾的辨识的话，台湾的辨识呢，它除了就是像日本那样子单纯的娱，它不只是单纯的娱乐大众而已。除了它这一种表演者的身份以外，它其实也是当时候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宣传工具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啊，他们就是会跟很多可能像是政治家啊，或者是政客，就是可能有一些关系，或者是可能他们辨识的这一个组织团体就是来自于那一种组织来的。所以他们可能在巡回去做电影的解说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常常讲到一些批评啊，又或者是讽刺执政当局的话，所以就很容易让 当场在场监督的那一种警官警察就出来制止他们，甚至还会导致他们就是这一部电影就没办法继续放映下去了。那虽然说这一种管制的行为会影响到就电影的播放，可是呢却也不影响他们便是继续存在下去的这一件事实哦。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辨识啊，就是这种电影解说员去看一部新的电影，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一种经验吧，我这么觉得。因为像在之前呢、啊、我有跟大家介绍过电影的配乐，那之前也有说到当电影还没有声音的时候，其实电影配乐是各家的电影院自己去找配乐来配进去的。所以在每一个电影院、每一个戏院，甚至是不同场次，你所看到的电影的感受，你都会不一样。你听到剧情或许也会有点不一样。这个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不像现在，就是大量输出嘛，所以东西都是长一样的。可能它很精彩，可是就没有比较它独特有的独特性了。那现在一首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彦维的《框不住的爱》，是不插电的版本哦。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 所以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Vast and Hazy， 这一次有一次念对了，一样同时同样来自他们的求救讯号。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特别，我在刚刚你有听到吗，副歌的时候，他在副歌第一段的时候是用那一种有点像广播或者是电话的那种声音，感觉好像真的在发出一个求救讯号，到了副歌第二段了之后才是一个就回到正常的一个人的声音。那这首歌曲其实是在之前我们吉他社起初表演的时候有人唱这首歌曲，然后就而且还是我自己干部职位，就是我副社的直属他所唱的，我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塞也唱得太好听了吧，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就是蛮好听的。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单元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有关于人类的起源。我自己觉得还蛮好奇的，但应该不是说专讲人类的起源啦，就是想跟大家讲人类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吧。我觉得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会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想想看，在之前很久以前的世界里面根本就没有人类存在啊，就只有那些动物那些生物存在在地球上面。那到底人类是怎么发展出来的，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虽然说有考古学家就当然就是学者去研究出来，人类就是猩猩人猿演变而来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是有另外一个世界的生物在操纵着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呢。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我们被另外一个世界操控的这个想法。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柯志堂的 It Was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e return. When not I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the roses bloomAgain, it was May, and I cannot forget.Sang together. The more time passes, the more I remember. The air was fresh and the sounds so sweet. Oh, it was May, it was May. You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When not I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 And I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And I will come the hours. Where will you return? And you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I hear your voice again. 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有关于被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操控的是，之前有一次啊，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人有时候会有一个灵感，突然有一个就是灵光乍现，你知道吗？这一句成语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一种突然有一个东西给你一个灵感，可是你有想过这个灵感它是从哪里来的吗？它也许有可能真的是从你脑袋突然迸发出来的，可是会不会其实？是外面在我们这个地球以外是有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生物突然给你的这个东西让你有这个灵感，这是不是觉得很有趣？甚至是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人类的这个生活其实就是被操控着的，是有另外一个世界在操控着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现在人类所说所做所面对的这一切都是操控出来，说不定也有可能我现在在讲这些话也是有人操控出来的，只是我不知道我被操控而已。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想法吧，我这么觉得，就是如果他有时间的话或许可以找找看这一种相关的资料去来看看，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aniel Kaiser 的 Best Part。 You're my water when I'm stuck in the desert. You're the Tylenol I take when my head hurts. You'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I just wanna see how beautiful you are. You know that I see it. I know you're a star. Where you go I'll followNo matter how far, if life is a movie, then you're the best part. Oh, oh, oh, oh, you're the best part. Oh. 那很快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啦，今天介绍的电影 Lucy 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去找来看看。那介绍的电影小知识有关于之前早期怎么看外国电影的那一种电影解说员的介绍，希望大家呢也可以觉得吸收到一些新的知识。那在最后分享的有关于人类的一些相关的比较猎奇一点的一些小知识，希望大家也会喜欢。那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哦，不然真的感冒很麻烦，就像我自己就在跨年隔天就感冒中标了，然后这几天就一直狂擤鼻涕，所以今天可能大家会觉得听得出来我的声音有点不一样，就是鼻音有点重，所以大家真的要做好保暖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 Loof 的 Paris in the Rain， 有安谢特，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You know, and I want